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啊，运动锻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手眼配合功能。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欢迎严老师啊。刚才说到了运动过程当中不要忘了手眼配合，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这儿都会觉得笑话，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别说是运动了，干什么事情不都得手眼配合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手眼配合的功能呢？严老师， 我想首先一个呢，运动呢，如果我们把它视作为是体育锻炼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一种身体的运动。所以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呢，一定是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和运动能力的提高而去参与运动的。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手眼配合这个问题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还会涉及到呢脚和眼睛之间的配合。那么我们如果从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呢，都和我们的手与眼睛之间、脚和眼睛之间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写字，那么当然有的人说我蒙着眼睛我也能写字，那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或者说你为了表演，但是正常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手眼协调。第二个呢，你比如说开车啊，我想孟莹也开车，我自己也今天开车来的，那你要看那个路况，那你手要把方向盘，脚要踩油门和刹车。还有呢，你像做饭捡东西抓东西，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不仅仅是手眼配合，应该说是我们身体各部位机能大家一起来进行配合。但是为什么在运动当中要更多的去强调它呢？ 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这就和一个动作技能的形成是有关系。那么从动作技能形成的角度来讲呢，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它是源自于生理学当中的条件反射。那么这个条件反射的话呢，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动作一无所知的前提下，你肯定是手忙脚乱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动作才是对的，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才能学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呢，这就是当老师教学生学习一个动作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一个生物学基础。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嘉宾包括我自己也在讲，那第一步呢就是要讲解示范。这个讲解示范呢，一个是通过声音的途径来表述这个动作的概念和如何去做的程序性的内容。第二个呢，老师也好，教练也好，一定要去做动作示范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学习者呢，他就可以通过你的语音和动作的表现，他通过声音和视觉呢，就有了一个直接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呢，就会通过视觉、听觉，然后传达到大脑。第二步呢，那就是分化。那么这个分化呢，实际上在教学当中和训练当中呢，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求老师和教练员，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者说锻炼的人也好，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肯定正确的动作，否定错误的动作。 嗯， 我这个是可以通过肢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来帮助练习者能够找到一个正确动作的感觉。比如说大家如果去舞蹈学院，我们学校也有舞蹈房，一定是四面是镜子的。 嗯， 那这个镜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练习者在舞蹈动作习练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 做得对不对， 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教学当中呢，它还有一种镜像的演示的方式和方法。 嗯 啊，你看这是第二个，就是分化。那这个分化呢，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在大脑当中呢给他一个强烈的信号，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甚至你看旧的那个私塾当中拿那个戒尺去敲打这个学生， 嗯， 其实这都是要告诉他这是对的，这是错的等等这些。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巩固。巩固呢，实际上因为从大脑来讲呢，它要通过神经的通路来控制肌肉的收缩与松弛，最后建立这个动作的概念啊。所以反复的练习呢，就等于我把这个路修通了以后呢，再把这个路的路况和路的周边的人行道旁边的商户呢变得更加的清洁优美舒适。所以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在泛化、分化、巩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们对这个动作的练习呢逐渐的熟悉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神经控制肌肉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叫做自动化。 嗯， 这个自动化就是说我这条路都修好了，控制的这套方式呢也都建立起来了，那我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不仅需要完成动作，我还想让这个动作呢变得更加的完美 啊。 在完美的同时呢，你比如说像球类项目，我还要去灵活的去运用到比赛和合作练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这里头呢，这就有了一个动作形成的过程呢，那就有了手和眼睛的配合，脚和眼睛的配合，甚至呢听觉的配合，其实就是回归到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学习一个动作其实是身体各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对，而且最后这个自动化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肌肉里了。 对， 就是我们甚至可以开玩笑说闭着眼睛我都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而对于我们的那些专项的运动员，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他们会展示一些比较有趣的可以叫表演啊，就是你看他远远的把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桶放在那儿，踢一个球踢到那个桶里，这就对运动员来说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过程，并且他已经可以到我们说到的那种指哪儿打哪儿的状态了嘛，就是他的这种手眼配合已经是 炉火纯青了。 炉火纯青了。 对，其实这个里头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就是人的各种感官，那么感官里头呢就有了视觉听觉等等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呢，更多的强调的是从一个手和眼的配合的角度啊，当然呢同步的还有我们脚和眼睛的配合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手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嘛。啊，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个手眼配合，我们更多的感觉就是在孩子的身上其实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往往我们大人觉得这个事情我看到了，我手就应该自然的去够到了，或者说触摸到了，或者说去完成它了，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 他看到了并不代表他能够到，并不代表他能够摸到，并不代表他能够完成他所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这是需要一系列的一个 训练又或者说是发育的过程才能够让它最终去实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成长进化的道路上，尤其是从小孩子这个阶段啊，它就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可以叫 技能。 但是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太过于重视这种技能的练习的话，可能会给他造成以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说这个人好像怎么 笨手笨脚， 哎，对对对， 不协调，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走路一顺子， 对，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手眼配合的功能好像就要弱于其他的人， 同龄的孩子， 对， 那这个可能我想医学当中谈可能是一个感统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这儿呢，其实从运动干预的角度来讲呢，很有意思呢，就是手眼配合这个问题呢，比较多的还是从小朋友，就是0到7岁这个阶段呢，人们给予的关注呢是特别多的。 对， 啊，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到，就是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最先开始看她吃饭，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她抓勺先开始可能抓不住，慢慢慢慢，对，慢慢的能把勺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又出现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她总不能完全对准自己的嘴巴， 对， 去塞，然后再到一个阶段终于能够塞准了，可是有时候呢他拿筷子夹东西的时候他又夹不住，他又容易掉，或者说是他在盛饭往嘴里塞的时候他又有可能这个饭掉一桌子，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过的这个手眼配合的能力，在他这个0到7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种表现，未必都在运动当中需要去体现，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了嘛。 对，你比如说我们从0到7岁这个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从出生到3岁啊，那你像婴儿呢，他是可以完成这么几个基本技能， 嗯， 那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应该关注他的是这些地方啊，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开始发展视力啊，他们能够用眼睛呢慢慢的跟随着移动的物体而转动， 嗯， 所以你看小朋友那个婴儿床有的时候会给他摆放一些各种各样彩色的吊件啊，有的有声音，第一个就是眼睛可以随着这个物体的移动而转动，第二个呢就是开始发展呢手眼的最基本的技能啊，你比如说伸手抓东西吃东西穿衣服啊，你看这个时候呢就0到3岁的孩子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雏形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开始呢认识位置和方向的概念，比如说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段就要开始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培养精细运动技能操作物体的能力，就像刚才孟莹讲的拿勺子吃饭用筷子夹东西， 嗯 啊，那么其实在0到3岁这个孩子成长的阶段来讲呢，它是一个动作技能形成的一个最初始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里头呢它是包含了脑与肌肉之间的控制然后呢协调成长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到3到5岁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发展和继续发展以下这些技能啊，你比如说呢进一步的他会继续发展的是手眼配合的能力， 嗯 啊，然后呢惯用左手或者是右手， 哦， 我不知道孟莹的孩子是右手还是右利手还是左利手，你看大多数都是右利手， 对 啊，也有的孩子呢是左利手， 有没有那种左右开工的， 啊，也有啊， 哦，对，我也， 你像他们有的人是吃饭用右手打乒乓球可能用左手， 是的， 也有哈， 对， 当然这个还是少。然后第二个呢3到5岁的孩子呢其实他就开始呢理解和使用位置和方向的概念， 嗯， 你比如说前后方圆啊，这些等等，就是他对空间这种位置的感觉呢比0到3岁呢就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些了， 嗯 啊，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攀爬平衡奔跑还有呢跳跃推拉还有走楼梯的能力，所以你看在幼儿园这个3到5岁这个之间呢 现在实际上特别火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幼儿体育。 嗯， 但是幼儿体育呢，它又不是一个为培养运动员设置目标而产生的，它更重要的幼儿体育呢，是为了他成年以后基本的生存的技能，而人们关注它，不断的呢在拓展它。所以你看幼儿园当中呢，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活动课程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对， 而这个活动课程当中呢，更多的就是人的一些最基本的攀爬能力、平衡能力、奔跑能力、跳跃能力、推拉能力和上下楼梯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运动能力嘛。其实说白了、 就是运动能力，但这个运动能力它是以生存技能为前提的、 还不是以运动项目那种方式来去体现的。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要培养眼手身体协调的这个能力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嘛、这个手眼配合功能嘛。 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测试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很简单，投掷能力。 嗯， 啊，你看那个小朋友的投一个物体的动作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而这个有意思的背后呢，就是他的一种肢体技能形成发生发展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嗯， 他最开始呢只能够象征性的扔出去啊，然后呢就可以有一定姿势，有一个动作扔的过程的部分， 会完成那个抛物线了、 然后慢慢就会连走带跑的扔东西。 嗯， 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呢，像这种呢它是需要有协调能力的。我不知道小时候你孟云跟你孩子之间啊、比如说你跟他如果一起做游戏抛一个球的时候，他最开始是接不住的。 对 啊， 而且他自己扔的时候他只会往高扔，他不会往远扔。 对，然后呢你给他对练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接抛的能力呢也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啊，包括呢你看在那个小朋友测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击打棒球的动作。 嗯， 那么这个击打棒球的动作呢，其实这里头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眼和手的配合。 嗯，对， 他要根据那个球的下落的速度，然后呢决定他动作的速度的快慢，而且呢还要看你能不能击打住这个球体。 对，而且等我们长大之后参与的很多运动项目，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甚至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棒球，那他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眼配合能力，那就需要更加的有针对性了啊！球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够看到他的同时，你做出身体上的反应，然后在一个最合适的点去接这个球，然后有和你的同伴的呼应，这就能够体现出你的这种身体协调能力，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手眼配合能力、手脚配合能力，还有就是眼角的配合能力，是不是真的都已经到了一定很好的程度。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我之前不觉得，我就觉得打羽毛球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啊，你打过来我肯定就能接住啊。但是后来在和朋友们去接触交流的时候才发觉，真的有的朋友他就是做不到说球过来了就能接住，总是就差那么一点儿。我觉得这可能的确就是和他在3到5岁之间，我们在这个眼手身体协调能力发育，在可以给他进行一些刺激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进行到位，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啊。 对，那么如果到了5到7岁呢，实际上呢他从动作学习的角度呢就可以用一个精细化的词来描述了。你比如说，我想孟云你的那个宝贝姑娘呢，现在呢一定是很流利的、很顺畅的，可以使用他的一些书写工具 啊，对， 包括剪刀。 嗯， 你比方说小朋友要上手工课， 是的、 啊、那么手工呢可能做的呢就会越来越复杂。 嗯 啊，那么绘画呢，你要控制你的笔啊，然后呢画出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图， 就是要做更多的精细的工作。 对，就更精细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其实从运动能力来讲呢，其实人也是人你未来长大以后的逃生能力的训练啊，像这种攀爬能力、平衡能力、跑步能力、快速的奔跑和跳跃的能力。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手眼配合的能力，和我们大家也分享到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关注手眼协调，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吧。 这个5到7岁的孩子呢，你看从幼儿园呢，他更多的是一个行为的最基本的训练，但是到了小学以后呢，他就有了规定动作了，比如说一节课45分钟， 对， 你坐在那儿呢是不能够随便乱动的，所以老师往往会表扬的孩子呢，就是 注意力比较集中的。 那么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个时间呢，作为5到7岁的孩子呢，他能够安安静静的、专心致志的坐在那儿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变长了。还有一个呢，那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其实每一位家长也好，体育老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呢，他的手眼配合的能力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难，但是呢更加的影响力深了。所以你看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呢，你像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有些运动技能的形成这个阶段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跳芭蕾舞、舞蹈，5到7岁的孩子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能形成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方面接受能力变强了，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呢是生长发育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理解能力的增强，他对这种比如说手眼协调能力还有动作的这种感知的程度呢都会是增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从动作的复杂程度来讲就会更难一些。但是现在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手眼配合的这个能力呢，人们慢慢的是从那个小朋友转向了老年人 啊，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要关注小朋友在0到7岁这个阶段啊，他所逐步发育变化的一些能力，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精细的动作的培养啊，还有手眼协调能力的这些训练啊，是我们之前很关注的。那现在呢，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关注也越发多了。一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 二来呢，就是手眼配合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警示的信号，就是告诉我们可能我现在的身体也好，我的大脑也好，出现了一定的退化，但是这个可能暂时还没有说影响，对，影响到我的生活，或者说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但是我应该去重视它了，或者说是给它进行一些训练，就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给小孩子们做的那些训练， 对， 其实有时候是可以放在老人的身上， 没有错， 同样来进行的。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延缓我们的这个身体上 的衰老的进程吧， 对，然后大脑上的也好的这种衰老的表现，那自然呢，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的生活的状态也好，还有身体的这个状态也好，都会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是不是也是我刚才所理解的这个方向？ 没有问题，绝对正确。其实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每个人呢慢慢会变老，慢慢会变老的背后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功能越来越差了。 对 啊，那么这个功能越差呢，其中呢就和我们开始讲到小朋友的时候，他的神经控制肌肉的能力变弱了啊。但是小朋友呢是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而老年人呢是一个衰老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衰老变得 更快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影响我们身体的功能更多一些的话呢，那你就必须的主动的去应对它。 嗯 啊，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血管的硬化呀，脑部的这种血流的不畅的这个程度增加呀，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一些脑控制肌肉的神经的这种流畅。另外一个呢，那不可避免的呢，到了更大的一些岁数的时候呢，真的会出现一些中风的这种情况， 嗯， 也是不少见的。但是这里头就是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也特别的讲到过，就是身体的功能的保持是人呢生存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保持住我们生活当中不去求人能够完成我们基本的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开个罐头瓶啊，拿个重物然后去买个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去。 嗯， 而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快乐，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有多巴胺啊，那么多巴胺呢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可以使人快乐的一个激素啊，所以我们在运动当中呢，它其实呢是可以让我们生活呢变得快乐起来。但是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呢，就是运动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让它的下降速度减缓，但是我们阻止不了它、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运动当中呢，怎么样能够去促使我们身体的功能保持住，其实呢和小朋友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手眼的配合，脚和眼睛的配合，那这里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小朋友弯下腰捡东西，老年人呢可能就得慢慢的蹲下也得捡东西， 嗯 啊，然后呢你要去干一个什么事情，比如现在有老年人，我看有开那个老年代步车也好，甚至老年人有的开汽车也好，你不也得手眼配合吗？但是呢最安全的最基本的最有效的就是运动。你比如说我就看到呢在那个老年公寓里头，我不知道人们注意过没有，打台球 哦， 台球其实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手眼配合的练习，而且对老年 能不能瞄准 吗？对老年人来讲呢是真的是特别适合。 我还说呢那还打什么台球，就玩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更儿时的记忆，玩弹珠啊。 对 那不是更练吗？那还小， 那个关键他蹲到 地要求更高， 不是不是，他蹲到地下 可以搁在桌子上玩。 对梦莹可以开发一个新的产业放在这个你讲的是确实是对的，它就是一个手眼配合。那么我想呢就是老年人有很多的像这种台球，你比如说我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大赛的时候呢，像那个太极柔力球啊，其实太极柔力球的发明者呢就是我的同学啊、 哦、 白老师白荣老师、哦、现在呢你看太极柔力球呢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个大众项目了。 对， 其实所有这些项目当中呢其实都是一个人体的感官的综合的应用协调的结果啊，那么其中呢手眼的配合，脚和眼睛之间的配合呢都是很关键的。但是这里头大家不要忘了，其实我们今天不是一个讲这个的主题，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肌肉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故啊。但是从运动来讲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是一个主动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一种身体的活动。所以你像每天老年人坚持打打台球，至于打到一个什么技术水平不用去管它，你只要去打台球啊，能够努力的把那个球打到那个洞里头你就成功了。而这个里头呢一定是手眼配合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手眼配合的背后呢，一个是大脑控制动作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你动作能不能有足够的力量肌肉的存在和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保证这个肌肉的活动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呢持拍类的这种运动呢在我们保持这个手 眼配合的这个方面呢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一般持拍类的这些运动呢，比如说它的乒乓球的速度也好，羽毛球速度相对都比较快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就是使你在眼睛获得信息的前提下传递到大脑，大脑在控制肌肉，这条线呢就能够保持畅通，当然就是一个好的结果。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持拍类运动啊，但是未必所有的持拍类的项目都适合我们的所有老年朋友，毕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老年人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身体状态，就是身体已经开始逐渐的衰老了，我们的各机能也是在逐步的退化，那有的老年朋友他可能身体状态还不错的话，还能够参与一些持拍类的强度比较大的运动，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身体机能退化的是比较快的，又或者说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在身啊，那未必能够有这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对于手眼配合的这种功能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练习呢？ 其实手眼配合里头呢是非常关键的，是一个大脑的工作的状态啊。那你比如说太极拳，太极拳呢其实我们讲呢当然现在讲太极拳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是所有人都可以习练的一个健身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然而呢就是说在太极拳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既有动作的问题，也有呼吸的问题啊，然后呢还有更多的是一个动作转移到另外一个动作，你比如说24式太极拳啊，就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有野马分鬃呀，有倒卷红呀等等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姿势的变换，那就需要呢大脑做出不同的判断来控制肌肉，所以这个手眼配合大家不要忽略掉，平衡就是眼睛对身体做出的贡献，然后呢大脑又通过支配这个肌肉在复杂的动作完成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加上呢你还要把这些动作记忆下来，还要能够理解这个动作，去展示这个动作背后的你所理解的那个动作的含义，那这里头呢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视觉的问题，更是一个大脑的功能的保持和提高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太极拳啊，我觉得它首先是老年朋友特别喜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按项目来选择的话或者来推荐的话啊，老年朋友可能很多的都爱选择这个，而且太极拳它可以衍生出来的类型也特别多，就像杨老师刚才提到过的太极柔力球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参与的太极剑、太极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像在我们家附近也会有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喜爱去练习这些项目，那就像刚才我说的，他们会练习的分的类型特别细，我女儿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她都能看到有几位老奶奶身上背着这个剑，然后她有一天就问我说，妈妈他们身上背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背的是剑，然后她说这个是什么剑，然后我说他们在练太极剑，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一来从对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可能新了解到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文化，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见过，但至少他听说过太极剑这样的一个东西。二来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他们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是特别喜欢参与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太极拳它又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形式，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方向去进行选择，那有的人可能喜欢的是太极扇，有的人喜欢的是太极剑，还有的朋友喜欢的是太极柔力球，而且我们也看到柔力球它还有这种单拍的双拍的，就是这种给老年朋友带来的这个手眼手脚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训练其实是更加到位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有兴趣，所以他们也更愿意坚持， 对， 而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他们带来很明显的这个刺激的作用。 对，其实孟莹，我估计你前一段也跟我一样参加了，我是参加那个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他们组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机能大赛， 是的 啊，其中我参加了一场是演讲 啊，对，我记得您当时跟我说来着啊。 对，演讲当中呢，我印象中呢，就两位演讲者呢，都讲到了他们开展太极拳活动站的故事。 哦， 嗯，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他们做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细致的动因是什么呢？都是从原来对太极拳的不了解，然后当他们参与到太极拳的活动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了无限的乐趣，而这个乐趣当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体变好了，心态呢变好了，啊，然后呢，他们又利用他们退休前的一些工作的形成的这种能力和习惯， 嗯， 你想他们自己还做日志， 啊， 还组织各种活动队。啊，还要参加这种比赛，所以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像这个太极拳这个项目呢，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容易普及、容易接收，而且呢容易发挥的一个项目。 对，就是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为什么我们大家有时候开玩笑啊，说这好像是老年朋友的专利，实际上因为它的一些特点更适合于老年朋友，但并不代表说我们的年轻人就不可以练、不能练，或者说不适合练，绝对不是啊。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的这个太极拳其实是任何年龄阶段 都可以的、 都可以练，并且其实对于任何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它都会有很大的好处。那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就说了，这个强度那么低，然后它的这个节奏又那么缓慢，我觉得不适合我。那怎么不想一想，我们很多年轻人身上容易出现的一些毛躁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是性格也好，那我们通过练习太极拳，我觉得一定会起到给你磨平你的一些棱角的这个作用。而且我们还看到，针对于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少儿的太极拳，其实它也是非常有趣的，让孩子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了解，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外国友人对于我们的太极拳是推崇有加的，会觉得这个运动项目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它的这个练习功效又是特别的明显。 对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希望，当然我们现在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以选择的运动项目绝对是要比年轻人来说是更少一些的，毕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局限摆在那儿。但是我们也希望的是，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的尝试我们的太极拳，自己去感受一下它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就是身心上的一个 愉悦吧。 对，而且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展示大赛当中，我也看到过一场表演啊，就是我们这个海淀区太极拳协会，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这个 工作做得特别好， 对，就是推广的也做得非常的好、这支队伍的表演的老师们，他们的这个水平的确也是非常的高，整个这一个我们可以叫节目下来啊，差不多应该是3-4分钟、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是站桩的一个状态之下，摆好我们这个架子啊，很低，真的是很低，但是全程你要3-4分钟去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都未必做得到。 对 啊，所以真的不要小瞧了太极拳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功能性的训练。 对，其实孟莹讲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太极拳可供任何一个人发挥的空间都是无限的。第二个呢，其实我在看他们社会体育指导员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其中也有环节，就是作为青年的太极拳的选手，他们来作为表演嘉宾，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者啊。那你像他们在完成这个太极拳的动作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的美，其实呢它里头充满了速度和力量的融合啊。那么这里头我想说的呢，就是说我们在太极拳习练的过程当中呢，它除了身体的各种感官和动作之间的协调以外呢，你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发挥它的动作的功效，包括像刚才孟莹特别提到的站桩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原来也讲过一期呢，关于站桩，它就是人的一种蹲的动作的改良，但是站桩呢确实对我们身体来讲，它是可以调动全身的肌肉参与啊。如果站桩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个身心统合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回到今天讲的这个手眼配合的这个问题上呢，确实呢我们又能够通过太极拳的这套动作的习练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手眼配合甚至眼角配合来 保证我们的动作的方位感，还有身体的平衡感。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呢，还有游泳呢，其实它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它对心肺功能有好处啊。第二个，游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啊。第三个呢，就是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你总需要判断你的速度吧， 嗯， 你总需要判断你的前进的方向吧，你总需要呢避免和别人的碰撞吧。所以这里头呢，都是要有人的感官，特别是视觉的参与呢，来完成这些身体的活动。 嗯， 那换句话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物体，那你能不能很快的传递到你的大脑？大脑能不能有效的支配你的肌肉，做出一个动作的选择？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再比如说飞镖啊， 哎，是 啊，像这个飞镖，其实还有咱们家里头的，我不知道现在孟莹家里头还有没有。你像我一个小学的同学，那次呢，他给我说起他家的那个搬家的情况，我就问起，说我说你们家那个缝纫机还在不在？ 嗯。 他们家那个风景我估计梦莹你都没见过，它就像是一个保险柜似的， 嗯， 那个柜子做的特别古色古香， 嗯， 那个时候呢可能很贵，缝纫机呢就是一个手脚配合，手眼配合， 对啊， 脚眼配合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的， 但实际上你像缝纫机啊，还有编织，其实织毛衣， 嗯， 啊，织毛衣这也是一个手眼配合，还有绘画。所以这里头呢有一个你的视觉，还有你对这个透视的这些的把握。所以你像绘画呢也是特别，你看中老年人的那个退休以后学书法学画画人特别多。 是，我正想说有一些老年大学基本上教的都是严老师提到的这些项目嘛。啊，就是有动有静。 对， 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这些推荐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动静结合。毕竟我们的老年朋友他未必能够全部做到说通过所有的运动去进行这种手眼配合的练习，很多静的方式也是可以来进行练习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项目我们之前在孩子们的身上，就比如说孩子们在幼儿阶段他们去学画画， 对， 去学写字，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手眼配合的这个功能，其实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大家都会去 做的一件事。 对，应该说叫我们都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在我们刚出生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具备的，我们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学习练就出来的。到了我们的成年阶段，我们成人之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去完成这些我们手眼脚彼此之间的这种 配 合的功能。但是等到我们逐步的年纪增长的时候，我们又发觉了我们的这个手眼脚彼此之间的配合呢又开始逐步的去退化了。 对， 这也是一个人自然的一个生长规律所导致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之前提到的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毕竟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生活质量上的影响也是 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是幸福感的来源。 是的， 嗯， 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大家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对，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可能没有提到的也是不同的老年朋友们他们所喜爱的形式。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呢，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多多的参与不同的 不忘初心 哎运动形式。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协调能力的这种刺激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要给我们持续一生的。 对， 那我们为了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加愉快的老年生活，那我们其实应该从更早的时候就去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和预防。 就按冬奥会的那个口号，一切向未来。 是的，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严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